小希妈没话说了，停了好半天才说， 你那都是文学作品里的。 话说得软弱无力，简家很快地说，文学也是来自生活啊。小希妈被击败了，她是学医的，和学中文的谈论文学，岂有不败之理呢？ 简家静静地直视着小希妈，眼睛里没有一点胜利的自得，只有诚恳，还有无畏。 小航的父母亲自出面说服简家，谈话无果而终。何建国出差去了外地，交代小希接待来北京工作的哥哥，出面说服简家，谈话无果而终。何建国出差去了外地，交代小希接待来北京工作的哥哥。令小希意外的是，同时抵达的还有何建国的爹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